锵锵三人行，王蒙老师，今天你这日子来得太对了。 哎，好， 纪念青春万岁啊！五四青年节啊， 五四青年节。但是我今天一坐在这儿，有一点沧桑感，因为咱这儿摆着的那个加多宝没有了。 哎呦， 我们这一句就是广告词。 我们这植入广告，您还挺留恋的。 我这没有，不是，我就说这个世界它是不断的变化的。是吧？ 行， 就是短短的，你有半个月、一个月没来，它也发生变化。 对，变化就是我们的钱越来越少了。 不会不会，你没准你别的方面更多了，也可能。 哎，辩证法是吧？嗯。哎，反正正好这个王老师在。一般呢，你看我有一个习惯，就有什么国家大事发生的时候呢，我一般都要逐个问一下咱们嘉宾的这个看法。比如说最近的国家大事就是这个太极门遇到了挑战，是吧？王老师，您注意的这几天人们感觉不关心别的了，就这事儿了。 哦， 您有什么观感吗？ 不是，我可能比较就是这个对这事儿看得淡，因为我认为啊，这个中国文化它有一个特点，就把什么东西都整合成一个东西。你比如对我来说，太极拳，我因为我也练。24式、 嗯、真的， 哎，我就每天早晨呢这样，这个什么，我也练。我练的目的就是一个晨起的一个锻炼。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用这个方法可以格斗。 您跟谁学的呢？ 我是跟一个这个杨老师，他叫杨健，我就在北戴河游泳的时候，每天早晨他来教我这个什么，哎。但是他说呢，他的老师就还是真能打， 哦， 而且还有过这方面的战绩。 行，徐晓东又找着目标了。 有的吧，还有这个有的是放在戏曲里头的， 嗯， 是不是啊？咱们有很多武功啊，是放在戏曲里边的，有放在健身上的，有放在气功上的。还有练太极拳，有些就是年岁太大了，或者身体不好，有病，他才练太极拳。但是太极拳要真练好了，也费很大的劲。 嗯， 所以我觉得呀，就是你要去较真儿，非得说是你还按用格斗的训练，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呢？我是格斗的 专家， 这个爱好者。 你我也是， 每到这周末呀， 真的， 中央五、CCTV 五，还有河南电视台，最喜欢有这个格斗。而且我觉得这个和那个姚明的那个上书有关系，他希望发展体育产业。 嗯， 那里头那个中国的那些格斗的高手可都横着呢。那个尤其是一个蒙古族、藏族，哈萨克的新疆那个不如这蒙古和藏族，这个，所以我觉得格斗就是格斗嘛，太极拳就是太极拳嘛，我操这心干嘛呀？这， 哎， 我吧是什么都没练过，但是我们家呢，一个是我女儿练过跆拳道，还真的打碎过，就是她一个颜色的带。是上一级对吧？他还上过两级，等到他最后那一级上的时候，他真的是能够单手把一个木板劈断的，这是真的啊！但是这只是为了健身呐、啊，包括小孩长大的时候学一点身体的姿态啊，什么就是这些。我家的呢，就是我先生呢，是从小跟他父亲看那个美国电视上的一个特别火的，就是常年不衰的这种。格斗，它是叫 wrestling， 但是这格斗完全是就是您说的这表演艺术。你说它假吧，它完全是假的，而且所有的观众都知道它是假的。它就是做出各种姿态来。 哦，那个太可怕了，那个。 哎，对，而且它里面是有故事的，它都是编好的，比如一个正角和反角，如果是一个什么一个人是代表一个外国人或者是一个某一个民族，然后这个正角是一个什么英雄啊，比如是一个白人英雄，那里边都是有故事的，但是都是设计的。所有的观众也知道，这就像看一场戏一样。你说的这个，咱们这最近这事儿，我感觉这徐晓东是吧？叫、这感觉有点像一个，就是打假又推向了一个新领域，是不是？他就把他就觉得这个太极还是什么中国武功里边太多这个假的大师，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 你要按照他说，你知道，他就是说。他这个成名之前，这回成名之前和他成名之后，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认识和提法也在发生一些微妙的这个 变化。哎，但你到现在我就觉得，怎么说呢？他有的话也是话糙理不糙。你说他可能有点二杆子脾气，但是呢，你说白了呢，那确实很多咱就说的武林高手，你吹，你说是天下能打的呀？你像王老师说，你要说我就是强身健体，可以。 啊、对对对。 但是你要说我这神功莫测，比如说您看一段中央台都打过假的，这个一个女的还是太极，号称太极大师，后来听说也被逐出门墙了，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板像抽筋，这个节目名字叫巫婆跳大神。 这蹦什么呀？是 就是这个功啊，比如说这个传说当中啊，这个某些传说当中，这个中国的传统武术里边 是 这个，比如说太极拳，它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劲道， 对 啊，比如说有的劲儿它可能是让你拐着弯就出去了。 哦， 好家伙， 这看的也太假了，就一胖大妈，你这整个那个身价都是卸的感觉，那旁边那跳的都是托吧。 但是您知道吗，我后来就是说这个接触过这一些人，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啊，你以为他是骗子吧，但是呢也可能存在一种心理现象，就是啊，骗的师徒自己都信了，就说这个师傅觉得自个儿是真有这功夫，这个徒弟啊啪啪啪，他真的觉得身如中电击，有感应。 嗯， 不，那气功也有这种情 况 啊。对 对对，当年那个 严心，气功一练，最后全场都蹦上了。 也有对， 你就一个人不蹦，一看人别人都蹦，他自然也就。 哎，都不好意思了， 这都很怪这些事儿。 你比如说，我现在想起来，当年这个有一个这个义和拳那个时代的一个文人，你看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写有一段记载很有意思。我就说他有一次露宿在一个村儿，你可见他是这个村里唯一头脑清醒的人。他就说啊，村里人半夜起来都是说，哎，看红灯照，红灯照，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女的那个义和拳不就红灯照吗？全村人出来说他在哪儿，全对着看，在天上提着红灯笼，这些仙女儿拿着刀剑，红灯照，天兵天将，全村人就像看外星人一样说，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只有他一个，他说我什么都看不见，就是星空啊。哎，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催眠的现象？ 有 是， 这可能这也是一种。我觉得还有中国，就我还老说我这个是中国人爱把什么事都掺和在一块儿。这个太极拳的很多理念呢，跟道家的理念一样，它实际上谈的是哲学，谈的比如说以退为进，是吧？比如说以弱胜强，是吧？就类似的，它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借力打力，是不是？你这些话你听着都挺高明。你要是练这个呢，也没准能练成一个策略家、战略家。当然你要说练坏了呢，你变成一个阴谋家；你要练好了，你就变成了一个智者、智多星。他可以这样。至于这个太极拳真正用在格斗上，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某一个动作。但是太极拳的很多东西它又和格斗有关系，它这姿势 它肯定这些东西武术起源于当年的这个对打。 你比如它有一个动作叫蓝桥尾，它这些都是就是手跟手的一些，就是不是咱们那是谁演的，那个那也是在旅美的一个台湾背景的导演，那叫推手吗？ 啊、 李安 也是李安拍的吗？ 李安早期的一个电影， 狼熊演的。 这个推手呢，其实他有些他那个动作的来源是跟格斗有关系。比如说我这么攥住您的手了，你这手应该怎么一翻，然后一下子就可以就把我压到底下了，这个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些东西慢慢的它城市化了以后，舞蹈化了以后，对，它有的地方还是舞蹈， 这是 有的地方呢。你比如这个2008这个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也有一个大的打太极拳的场面呢。那场面可是你看着也很好啊， 那么喜欢这个太极拳的可不光是中国的这个或者刚才那几位大妈呀，不，美国还讲太极啊，太极、嗯、 是有有有 啊，他有一个连续电视剧，美国有一个太极高手，可是我也没看出来他练的是太极拳，但是他至少他说的是太极啊。 是我们在纽约的那个区里边，这华盛顿公园里边。早上就有老美，真的 就是 就那白人在自己在那儿练， 他是 太极， 他就变成了一个意义，是吧？就是所以一个卖艺的那个意义，所以我就觉得这里头有各种不同的情况。 可是 反过来说，中国现在格斗上并不善、 嗯， 尤其有几个那个内蒙古的蒙古族的选手， 嗯嗯嗯， 那个我看过跟俄罗斯的那个对手啊。啊，那是请的裁判是美国的一个黑人，也是原来拳击的能手，你一般人也不敢上去当裁判。他一不有一个什么动作，就是要把这人的这个呼吸扼住。遇到这种情况，他马上就判决他就是这方已经取得胜利，不能再赛了。你再赛，他死当场死的时候， 哎， 嗯， 他不行，他那个狠劲儿上来了，非往下压不可。那个黑人裁判呢？美国那个、 嗯， 他现在应该叫这个非原非洲人士吧？叫什么呀？非裔人士。 非裔美国人。 把他、 嗯、 拉到一边，他当给了这个裁判一拳。 这我爹暴脾气。 不是这种到了这个阶段，您信吗？就是咱们这边，我觉得他这次这个主要是说。你们吹得太神了，就是这种神功啊，比如我点你一下，你就里边什么好像就肝胆俱裂呀、啊、什么，然后这人就死。嗯、还一说 不是现在被打就打输的那个雷公啊、 哎， 还跟那个采访者说呢，就说那个我不能跟他使内劲， 要不然 一使内劲呢，他就完了，出人命了。 这个 我还真的那天看见这个徐晓东接受一采访，不知道是不是刚训练完还是什么，好家伙呼哧带喘的，大家说你看内伤了吧。 还有一种啊，我觉得还有一种功夫是吧，一种技巧，一种学问，都有商业化的可能。 嗯， 他借这机会他吹上了，是不是？哎，打扮打扮，吹来吹去，自己都忘了是吹了。 哎， 最后很多人来信服他，是吧？有赞美的，有给钱的，有聘请去当这个，当这个特级师傅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有关系。 所以其实啊， 嗯， 这是一个全行业的现象。 啊，全行业。 你比如说这个制造神话。不是说你不能打，你也许能打，但是咱就过去讲，有一分说一分，有二分说二分。可是我现在觉得这个不光太极拳做不到，哪个行业也做不到。 对， 现在这就是一个胡吹大气儿的一个年代啊，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吹的。 而且啊，我刚才就听王老师讲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呀，博大精深，里头有哲学。啊，有这个很多玄理， 他喜欢把它都掺和在一块儿说。 是，你比如说，你甚至就是我，你比如说，我觉得我不是反对中医啊， 对， 相反，我好迷恋中医。就我不是，我现在包里还带着一《黄帝内经》呢，你知道，我是像看金庸武侠小说一样的看这东西，我觉得太好了，你知道吗？你要说，哎，像这就是说，如果说人体就是一个生物的机器，这个太 low 了。我觉得确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没品位，对吧？ 是， 我多希望这经络呀，气运全身呐、啊，什么小周天、大周天，阴阳五行都吻合的内脏， 对，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我多希望真的是这样。 嗯， 但是你看，王老师，我现在就是讲咱们当年的这个发起的讨论，改革开放叫什么？最后得出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最近琢磨着啊，有没有必要再加一句话，就是说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吧，科学是检验实践的可知标准。 嗯， 就你怎么来检验这个 是 这个实践？ 是， 你说白了就是你说的这个太好了。可是问题，你比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这两天动一个小手术，就我这个牙疼，疼起来啊，这个不要命。然后呢，你看，我就知道，因为在之前一天，我因为一个事儿生气了，气得我一夜失眠。然后他第二天抱着牙疼，然后我就想，哎，你看虚火上升，然后一夜失眠，这一个就这公交就啊，就他疼的实在受不了了， 结果呢，你到牙医那儿一看，他用这个西医的器械扒开你的嘴一看，牙裂了，裂了，然后就是牙裂了，就是椎管治疗，然后嘣嘣嘣给你这么弄一通，当时我还疼，但是没事了，回去就不疼了。我说是真的吗？回过一个小时不疼了。你知道吗？我就在想，就说我上一次牙疼的时候，就比如正好碰见一个中医，当然照他们说法，可能咱没碰见真正的高手是吧？碰见一个江湖中医，这那中医大脉火呀，这个呀，这个这我给你发几贴药，不管用啊！你这东西，我很愿意相信你，但是、 这个我看是看什么了？您要是什么拔牙呀、补牙呀，我觉得还是西医比较，它的技术更全面，也比较实在一些。 哎， 但是也有一些病呢。可能中医这个什么是长期慢性胃炎啊，什么这一类的吧，那中药有时候也有赶上特别好的时候，因为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形，还跟不是中医，就是我很长的一段时间泻肚，吃各种的什么消炎的呀、抗生素啊都不行，我就带着这病我上重庆去开一个会。晚上啊，重庆的人说的，你想吃什么呀？我说麻辣火锅，我就这么一吃，立刻就好了。后来中医的人就特高兴，说你这个完全符合中医的理论，你这个 寒气 消化不好是叫湿寒之气， 对， 湿寒之气就需要我们这麻辣来给你把那个湿寒之气给你治好了，这。所以这个事儿在具体的 还有一个针灸，我也听过，就是西医有一个朋友，就前两天跟我说，他这个偏头疼，去看了多少次西医，挂那个最好的门诊，就是专家级的，怎么看都不行，给你说这里说开点药不管用，结果疼了半年多之后，找一个中医朋友介绍一个中医扎针灸，两针好了，没事了，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就所以呢，就跟你看，就跟这次说这个武术似的，这哥们儿呢，这个徐晓东呢，他说我是打这个太极里头的甲， 对， 我就说我没说全是假的，对吧？那人家问他有多少真的呢？他说1%，我也没碰见过，就是说咱这就是说中医也是，我甚至自己都相信，就是说他呀有高手。 对， 但不是人人都是高手。 我听 说这高手在哪儿呢？ 不是哈佛还是麻省理工学院塑的唯一一个，就是医学院塑的唯一一个像，就是那个葛洪的，说他那个是真的是最早的，从化学上什么，就是从你说的这科学上，所谓炼丹术，很多我们现在都认为是骗子，比如能长生不老，最后全没治，是吧？可是那个是有。被现代医学证明它是早期的，是有科学道理的，就跟化学的一些原理我说不清楚啊，是相通的，所以你它也许就属于那1%。那么多的江湖郎中到现在，你主要是我看听到的一些真的是中国的到西方受了很好的严格的西医训练之后，然后又回来回头看中医，看那些典籍啊什么的，有人专门做这工作，就清理大量的都是胡说八道啊或者不可证的，之中有一些确实是有道理的，有精华的，甚至还有好像有那么几项科学发明就是可以拿专利的，但是少，的确是少，可能连1%都不到。 您说的那个呀，那个理论呢，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呢，时间要受科学的检验。 嗯， 可是这科学呢，你要是真正从那个实证主义的这个角度来说呀，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它几乎都是就是有实验的根据，有数据，有这个也有多次的这个就是所谓有证明，是吧？而且就是。按这个西方的哲学的说法，科学之所以是科学，不在于它能够证明，因为科学的原理呀、都是归纳而来。 哎， 归纳你已经归纳了10000亿次了，但是只要有第10001次推翻了你这个原理， 就证明你那个仍然不是科学。 嗯， 科学之所以科学，在于它是有可能证伪的。 哎，对了， 哎，所以这个你要这么来回这么一绕呢，您就是说这里头，这个实践离不开科学，科学起码离不开实验。 哎， 而且你实验是能证伪的，它才是科学。否则你比如说你是宗教，是吧？说我相信圣母，相信这个上帝，这个你很难证明，但你也很难证伪呀，是不是？ 神 庙您死了以后您能证伪，比如说死了以后我到没到天堂，或者见到没见到圣母，可是你要死了以后你要没见到呢，你也没地儿证明去了。 哎， 你要见到了你也没地儿去报告去了，说跟锵锵三人行说我下次来第四个锵锵四人行，我是刚回来的， 哎， 我可真见着了， 哎， 这也不行。所以他从这个角度上说呢，就是科学本身也不是绝对的。 恰恰就是说我看过那么一个理论啊，就是说你看这个人类啊，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这个突飞猛进的变化啊，发生在这个科学的这个原理诞生以来，这就有几百年的历史吧。他说这个就是古典时代有一个特征，就是先定的。你比如说假如你相信基督教，那么它是不容置疑的，就告诉你宇宙是这样来的，哎，肯定是这样，你也甭问，就这样，对吧？ 它不是科学， 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道啊，老子就是道，它是已经把确定的东西摆给你了。 对对。 但是科学恰恰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承认不可知。 嗯。 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讲，科学也没有否定中医，只是说呢， 对 你的很多部分， 对， 我现在还不可证。不可用我的方法证知， 是 随时我准备承认你，只要证明一个就承认一个。但是如果第101次实验证明不对劲了，那咱再重新再研究。 你这个太极呀，具体的权术，因为我也不懂，我也没有这种实验的可能。你要从大的理论上说，当然可以啊，是不是？哎，以这个说无极生太极。是吧？ 太 极生四象， 生两仪， 四象 漏 两仪， 两仪再到四象， 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嗯， 你这些有什么可争论的？是不是？说可以借力打力，这个在战略上反倒非常可能。 嗯， 毛主席深通这个， 对吧？毛主席深通这个，对啊。你这个，说什么找主要矛盾是吧？或者是甚至于是说是这个。以退为进，是不是啊？以少胜多。 咱们伟大的党的历史上多次被证明， 早已经证实了， 一抓就零，都是是吧？ 以少胜多， 嗯， 对， 以落后的武器胜先进的武器，这都是我们过去很多学到的东西都是这个招。 是 啊， 你像这个， 所以你说太极啊。太极，你要从最大的战略上说，它可以这么说。 没错，我跟你说，这个像是个耍太极啊，咱们那个个别的懒政干部也都证明了。咱们去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王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就是现在所谓的大家去讲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件事儿，就是啊，有些时候我们能知道这玩意儿是很多人的饭碗。中国传统文化是很多人的饭碗，就是说，哎，一个像这次的这种打，咱打一回，咱就不就知道了吗？到底能不能打，对吧？当然，两方是不是有代表性是另外的话题。但是你知道，我最近又想起啊，前两年也是好像被卫生部叫停的，也是认为不科学、不规则的，是什么呢？曾经有一个医生还上过我们节目，结果也被人骂。但是这个医生也出来好叫过一次板，就是说他说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说中医对于中医来说，把脉就能把出喜脉，知道你怀孕没怀孕，这是您最初级的吧？这是最初步的吧？他说行，我悬赏几万块钱，咱试试双盲实验，就是说你把脉。他说因为这个啊，因为如果真行的话呀，那造福人类啊，那西医还抽血呀、验尿啊，折腾半天才能知道怀孕不怀孕。如果真的这一搭就能准的话，准确率高过这个的话。那是人类的福音呢，结果听说这事儿扰攘一通之后，最后也没有下文了。您觉得这种事儿？ 不，这个没有任何复杂的。这个婴儿啊， 刚怀孕刚变成受精卵的时候，我认为谁也拔不出来，他已经有了，那婴儿有了心脏了，你当然你把这个母亲的这个手腕子的时候，你肯定你明白，他 您说的是大肚子了，那我不用拔，我看都看得出来。 我就不懂了，在什么时候才能拔出来？ 那按照很多中医，他可能觉得你一怀上我就能知道。 这比较神了，这太玄了，我不太信。那什么叫一个刚是一个受精卵的时候，他已经这儿就 体脉嘛？ 这个。 是啊。